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受到就诊车多的影响，多家医院门前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中医医院门前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方向，协和医院门前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友谊医院门前永定路东西双方向，以及日坛儿研所门前日坛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欢迎各位。Hello，Hello。晚上好啊，对，可以说晚上好了。现在是已经傍晚时分的2018年1月8号，又是一个星期一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对，又是新的一周，大家呢这个又努力了一天了，所以到此时此刻可以稍微放轻松一些，来听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歌啊。 对，打包放送给各位哈。 是啊，从第一首歌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小单元从2017年就开始，用一首歌来跟今天的烦恼和工作说个再见。 来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就从这首歌开始吧，好不好？ 一首很小清新的歌曲，虽然说作为一个广告歌曲啊，但是还是那么入人 心。对，这是非广告版本。 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你一起拥有，轻轻松松的享受，假装幻想做个好朋友。什么？耶！灿烂的阳光下，解放了心中的我，这一刻放轻松，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有多一点天真。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角落。 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 姓麦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姓金的朋友，但是呢这首歌的旋律好像还变得又在此时此刻亲切起来，是我喜欢，来自于 David 陶喆。 这首歌曲呢也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保持一份好的心情 啊，不是应该该吃饭了吗？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再见工作。 有人会想说，那我们在这边嗨什么？大家下班的人是大家，又不是我们，我们是正在上班的人， 替大家嗨。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啊，因为这个我那天其实推送里也写了，我说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心态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幽默。哎，怎么理解这个幽默两个词？就是你弄不清楚，我这是到底是新的一年呢，还是就过去的一年还没过完呢？就是你是该展望新的明天呢，还是该这个总结呢？因为你看，从2018年的角度来讲，新的一年开始了，但是好像从农历新年角度来讲的话， 还没开始呢， 还没过年，就是大家好像还在盼着过年，就觉得这一年还没过完，也有点懒散。有点又一下想发出狂奔，所以你就是两种情绪不停的切换纠结。 对，所以不管怎么着，反正可能很多朋友还像我们一样没有从这个上年当中跨过来。但是要提醒各位朋友，明天开始进入到39的阶段了。 对， 要多加衣服了。今天我们出门在外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寒冷了。 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尾号的轮换，最近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了。新一轮的尾号的轮换开始了。另外呢，有医学证明说第一批的90后真的秃了啊，这个秃我们就是开玩笑的说啊，因为清华大学有一项针对脱发的这个调查显示说，有60%的调查者感觉自己有不同程度的脱发啊，40%的人感觉自己的发际线啊在后退， 有点凉。 嗨，就是爽快是吧哈。对，这个医生就说，这个大多数年轻人抱怨脱发是这个雄激素的一个雄激素性脱发，这个连续加班啊，包括熬夜呀、精神压力大，其实都会加剧脱发的一个发生。 所以呢，医生提示各位说，洗头的时候一定要把洗发水打出泡沫再涂在头上。还有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护发素不要在头皮上停留的时间过长，比如说超过10分钟就不太好了。 对，好吧，总之要跟很多压力很大的朋友说一声辛苦了，也要给大家一个 大大的拥抱， 对， 算工伤吗？ 安慰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在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舍不得眨眼， yeah 的舍不得眨眼。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大大的拥抱来自 Alain。 马上我们要来推荐一下，看看这周有哪些可以来关注的一些演出的讯息哈。 王牌推荐， 好了，来看一看。首先一部电影，这是由乔治克鲁尼来执导的，这位这个超级老帅哥啊，他来做导演，马特达蒙和朱莉安摩尔来主演的电影叫《迷阵凶案》，本周五就要上映了。 嗯，其实呢，马特达蒙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迷人又腹黑的无赖，是因为妻子在家中被害了，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勒索啊、骗保的事件。 对对对，这部电影其实曾经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过主竞赛单元的这个金狮奖的一个提名啊，而且是著名的科恩兄弟来编剧、制作和演技啊，从各方面来看都还算是比较过硬的一部。 嗯，还有一个本周五要上映的影片是由章子怡和张震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这是一部为了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电影，而我们知道的又是一部青春励志大片，而且这个片名呢取自清华大学校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嗯，反正不管别的，清华大学的学子们肯定是要去捧场的了啊！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部电影的这个宣传曲，是当下的这个当红炸子鸡毛不易来唱的，就叫做《 无问 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他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曾淡漠地承载 值得算出，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基本上也属于那种催泪系的。 嗯，有人说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就是歌是个好歌，就有点肺炎。 肺炎，肺炎是不 是？就是走心了。 哦，是这个意思。哎哎，我们来看看下面还要有哪些推荐呢？先来看一个开心麻花继话剧、音乐剧之后也进军脱口秀了。有一个脱口秀叫《奇怪物语》新年专场，本周四在北京九剧场上演了，就是美式的那种脱口秀。 哎，还有一部要关注一下了，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律政俏佳人》的北京站，本周三起在保利剧院上演，改编自同名的好莱坞电影，2017年参加的首演。 啊，对。 其中呢，其实当年还获得了这个戏剧奖，还有很多托尼奖的7项提名。 嗯，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应该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题材， 对， 对吧？ 而它的这个英文名叫做 Legally Blonde。 Blonde 就是金发的意思，因为其实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呢，这个金发女郎啊，他们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格式化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哎，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女郎她是金发的，会觉得说长得会不错，但是呢，可能智商会稍微欠佳啊。对， 但是呢，这部剧就要告诉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刻板印象所误导了。 嗯，还挺聪明的一个金发女郎是吧？ 嗯， 好，我们就来听歌了，这首歌也很适合下班的路上听。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an just see you tonight.Of you, and I wonder if you ever think of me. Is everything so wrong? I don't belong living in your precious memory. Cause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Now I want. faces pass and I'm homebound. Sky, do you think time would pass us by?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ould just see you.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ould pass me by? Cause you know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看着人来人往的窗外，点了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看过来， 橘色落日飘然鸟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向着醉人方向，你让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情意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挽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橘 色落日投在我心海，提醒我别犹豫徘徊， 缘分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外，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方向，你让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实现 默默许愿， 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美丽情节，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让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留一杯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傍晚局地有扬沙天气，夜间本市仍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零下六度，风寒效应明显，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大风继续维持，风力达到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六度到一度，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上周六晚，东方卫视《天籁之战》第二季最后一场半决赛激烈开战，在张杰的大助攻之下，耿斯汉成功晋级总决赛，和在两两对决当中战胜马路的张鑫争夺唯一一张晋级总决赛的入场券。最终张鑫以一分之差惜败，无缘总决赛。至此在半决赛当中胜出的张梦雨和耿斯汉将和直通总决赛的李光、刘向松相遇在终极对决的舞台，展开最后的王者之战。东方卫视原创综艺《青春旅社》昨晚收官，在节目当中何穗化身可爱的胖天鹅，与好友搭档为观众献上了一曲萌翻天的小天鹅舞曲。但是在离别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何穗还是难掩不舍的情绪，默默落泪的场景也引来不少网友心疼。在上周末播出的《最强大脑》当中，100位天才少年在类似高考考场的场馆中同场答题，给出答案稍慢的选手被随时淘汰，学霸们紧张的额头冒汗，不少观众也直呼看得心跳加速。在100位选手当中，24岁以下的选手共有85名，本季《最强大脑》也成了史上最年轻的一季节目。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每一步又苦又酸，也习惯全世界冷漠对待， 独自面对孤单，越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时间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的歌，纪念我们的为爱勇敢。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停靠许多地点，都会联系彼此习惯这世界冷漠对待，独自面对孤单，越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时间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的歌，纪念我们的 这首歌来自于温岚，我们要送给这一路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我给你们希望你下班快乐，包括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志。 哦，谢谢谢谢一个提醒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天，听好歌。 老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 来，各位老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各位新朋友们啊，也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女搭档，她上周应该是第一周啊正式来加盟娱乐最王牌，再次介绍一下，她的名字叫 艾科， 艾科，就是哎，到底怎么叫？我是艾科，哎， 就是因为前面我要发一个前奏吗？ 对，哎， 我回去就回听了一下这个， 哎，觉得怎么样？ 为什么会觉得就总是接你的话说哎这样一下？ 哎，对，你是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吗？ 就发现可能就是在那一两秒当中，我是脑子在反应。 好，先想想怎么说。 对， 因为不知道，以为你说哎，后面就要接哎，刘大哥，这后面得接一个什么花裤戏什么的哈。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这个美国电视电影啊电影电视金球奖的颁奖礼在洛杉矶开幕了。那今年这个金球奖的最大赢家就是三块广告牌了， 嗯， 啊，真是非他莫属，因为好像是勇夺了四奖项，对不对？ 哎，其中还包括这个剧情类的最佳电影，还有女主角Frances McDormand 还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大奖。 嗯哼，另外有这个《至暗时刻》里面扮演这个丘吉尔的英国演员加里·奥德曼，果然如我们之前所预料的，是凭借他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因为丘吉尔实在是一个太难演的人了。 嗯， 对， 嗯，还有在年底的时候备受关注的 Coco《寻梦环游记》勇夺最佳动画， 是是是啊！妮可基德曼主演并制作的美剧《大小谎言》是包揽了最佳的这个限定剧电视电影四奖， 恭喜恭喜！ 好， 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想看这个三块广告牌的观众来说呢，如果你不着急，你不妨等一等，因为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会被引进哦。 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看这部电影的风格， 对呀， 嗯，应该还是不错的。听首这个电影里面的歌吧。 I heard her sing in tongues of silver. I heard her cry on a summer storm. I loved her, but she did not know it. So so I don't think about her anymore. Now she's gone and I can't believe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her anymore. If 3 and 4 were 7 only, where would that leave 1 and 2? If love can be and still be lonely,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Time there was and time there will be,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I'd tame him down and ride away. And if I had a flying schooner, I'd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If I had your love forever,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Pretty songs and pretty places, places that I've never seen. Pretty songs and pretty faces tell me what their laughter means. Some look like they're cried forever, tell me what their laughter means. Well, if I had a buckskin stallion, I'd tame him down and ride away. And if I had a golden galleon, I'd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If I had your love forever, sail into the light of day.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你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那个，我们待会儿就来公布预热题，就在我们现在新的一个单元叫王牌新发现的那个末尾的时候，就会来公布题目了。然后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赢取我们的现金红包。现在应该是，我怎么记性这么不好？ 三百。刚才呢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报道信息啊，包括我们很久没有见的一些老朋友都说最近这个流感肆虐， 对， 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添加衣物，就是在这个冬天， 这个也不是说添加衣物就能解决的事儿。 你知道在这个冬天我听到最温暖的一句话什么，就是你喝药了吗？ 你确定这是温暖吗？ 就是很迫切的关心啊。 没有，你有吗？ 没有。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穿了很厚出门，然后但是你还是会生病。 嗯， 这个跟季节的更替啊，包括说那个啊，确实也有一些流感。那大家其实怎么来去预防呢？这个流感呢？啊，预防这个感冒的发生呢？ 多喝水呗。行吧。最温暖的一句话就是你多喝点水。 哇，这个是绝对不可能预防感冒的发生的，好不好？ 那什么呢？ 预防感冒的发生，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你已经感冒过了。今年已经感冒过，因为就是会，我在想，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年之中如果没有生一次病的话，有可能没有感冒一次就觉得很奇怪。 嗯 啊，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要生病，一定要注意身体，好不好？ 对， 注意小心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呢，就是一个女演员，她其实现在改行做导演，还有吴君如，其实挺不容易的。之前是女演员啊，然后呢，现在觉得她上了岁数之后，她自己觉得有点尴尬。 为什么呢？他觉得说女人就是这样啊，你胖了可以瘦回去，但是一个女人老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哪有那么多戏还给你演呢？ 对，就是很多人在转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这也是他的转型为导演的幕后之忧。早先的这个电影在香港首映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老德华，就是刘德华先生，是现身助阵了，然后他也诉苦说，哎，你看你们男演员多好啊，是不是啊？ 对啊，打的时候很有型啊，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在里面也打吗？ 对，你说之前也有人说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他，就前两年，但是是一个很胖的怪兽。所以说这个女演员到了这个年纪呢，可能确实是有些尴尬，或者说他们自己有些沉思。吴君如她自己可能也会有些经历，比如说，也有人告诉她说，看她的电影大多都是在 CCTV 的六套哈，看一些老的电影，什么《爱君如梦》《家有喜事》什么的，或者在网上看。她听完也会觉得说，哎，自己原来当这么多年的演员，在观众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原来有可能还是一个配角或者是一个 nobody， 所以她特别想去证明自己。 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荧幕上，一些中年的女演员本来是有阅历啊，有演技啊，正是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时刻。但是除了这个演出一些坏婆婆，还有苦情的妈妈， 是， 好像没有其他的角色适合她们哈。 对，但其实你知道，在现代都市一些50开外的中年女性的现实生活，她们其实承担的社会角色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这就要求说，创作者的脚步啊，包括题材，如果能跟得上的话呢，其实也是一块宝藏啊，或者说是一个富矿， 对， 让这些可能人到中年的女演员呢，也能够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对，其实我们说很多女生不应该，就是尤其到女人中年的时候，不应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这个事业上，也不然。 对， 有一部分女生呢，可能是人到中年，事业才刚刚起步的时候。 对，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调整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对，过好日子。 会怎样开始？没有人能够预知。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我会用我的方式，不让泪将你淋湿。看着你熟睡的样子，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宿命的棋子？聚和散并不是人生的停止，为了你我会坚持。我想要幸福的日子，有人听我全部的心事。感谢你容忍了我的固执，才能把爱酿成诗说给你。为了你我 际上呢，现在的世界可能会有太多的成功哲学了，每个人都在想说看啊，我如何成功啊，如何赚钱。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啊，在这个成功的世界里面呢，想要去闯荡，去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回到真正脚踏实地的生活，然后去是让自己变得更柔软一些，温柔一些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这首陈明的日子想去告诉大家的一些小小的道理。 就是把日子过好了，你也算成功家。 对，就可能你之前喝了一口豆汁儿，你觉得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但是喝着喝着其实你也就习惯了。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我记得有个朋友和我说，现在的北京想找寻一点老北京的踪迹确实有点难。那么就把日历翻过去一页，跟着我在京城溜上一天，过一天老北京，换一声旧时的名字。就着清晨六点半的微光，北京从睡梦当中渐渐苏醒。 好了，奶奶。 这一声吆喝声唤醒了数九寒冬刺骨的寒意。以前的老北京，街巷口一大木桶的豆汁推车准在那儿候着，一大勺又是一大勺，寒冬腊月里的胃就这么暖和起来了。北京的清晨是夹杂着酸臭的豆汁味的，人都说豆汁带着难以言喻的酸臭味，但是在老北京的眼里，这发了酵的绿豆子汁儿，可是带着一股别致的香味。只有这个味儿，才最对口。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这个豆汁儿这东西去火解酒，这是我是见过很多实例。 来北京一定要来尝一下， 这块感觉比较稠，喝的比较顺口啊。 第一口降不住，第二口还可以， 挺另类。 酸了，那个酸味儿挺浓， 感觉发酵的 都 很 浓。豆汁配胶圈，再配点这个小菜，特别有味。 据说豆汁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早在辽宋时期就早已盛行，但是呢，成为宫廷饮料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的事儿。本来呢，豆汁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的最爱，后来这事儿被乾隆皇帝知道了，于是在乾隆十八年，他命人把豆汁引入宫廷当中，并且召集了一帮大臣们共同品尝这民间饮品。结果众大臣喝完竟然齐声叫好。就这样，豆汁同样成为宫廷饮品。现在呢，豆汁不只是北京老百姓的最爱，甚至已经出口海外，并且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在北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说到这儿我都饿了，明天早上吃什么应该有着落了吧。虽然说豆汁儿有很多好处，而且在这次的采访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接下来进入到彩蛋时间。 你喝过豆汁儿吗？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对豆汁的感受呢？ 这么好的豆浆为什么非得放坏了喝呀？ 我觉得豆汁还行，就是我现在不是很排斥，但是隔三差五的还是可以去喝一碗感受一下。 我不是接受不了重口味，可是活三十来岁，喝两次吐两次的东西也只有豆汁了。 豆汁还行吧，我喝过。不喝也不想，喝觉得也能接受。 特别好喝，你一定要喝，不喝就会后悔一辈子。然后，而且一定要一仰头就喝下去，不要闻那个味儿。 好了，带大家喝过豆汁之后，那么问题来了：命豆汁成为宫廷饮品的是乾隆皇帝吗？ 是吗？ 是吗？ 对，刚才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命豆汁儿为宫廷饮品的是乾隆皇帝吗？是或者不是？抓紧时间发送答案过来， 别忘了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啊。 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

的时间我们来踹一踹啊，所谓踹一踹就是试一试，看看今天有缘打通电话的这位朋友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的白给100块300现金红包已经准备好了啊。好，我们也来听听看最近的这个歌话有限为我们准备了哪些精彩的项目，好不好？ 好的， 马上我们也要在这个时间接入我们的电话了。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三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选择营业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白给100块 ，Here we go。今天接入电话的到底是谁？我现在还保持好奇心，因为刚才选了之后还不知道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因为我每天呢都会选两个号码，有一个朋友是正选的，还有一位是备选的。 对， 如果第一个朋友电话打不通，我们就会马上打给第二个朋友。 而且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发来报道信息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呢？现在已经2.0升级版本，正问反答。 对，我们。之前还想说要不要再详细解释一下这游戏怎么玩，但是看来大家都很关注我们节目，没有几天各位就已经熟悉了。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正确答案你所回答的应该是和原本的那个正确答案是相反的。 对，就是这需要反射弧比较短一点的朋友。 对，比方说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地址，我们所在的地址 是在建外大街14号吗？ 对，你应该回答说不是。 嗯， 因为我们确实是在建外大街14号。 对 对啊。行，我们现在的电话还在接通当中，游戏规则也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的现金呢已经累计到了300元的现金红包了。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特别热情的每次报名参与，我们要一并跟这些每天热情的来支持我们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还有这位名字非常长的，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读准的朋友，虽然今天没有抽中到他那个，但是我特别对他的名字好奇，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那个叫做里卡多伊萨克森。 行了好吧。 谁呀、 啊？就念完了，我们节目也结束了，是吧？好，我们电话现在第二个朋友的电话接通了，我不知道第一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啊，没接电话啊。好嘞，嗨，啊，来，请他进场。Hello， 喂，哎，老白， 哎，是我、哎，怎么感觉特熟人？哎，老白，哎，我给你们送礼物来了，对我请你吃饭了啊，对不对？没有，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孙。 哦，小孙，听着你特别热情的、开朗的一个朋友。其实看面相啊，我看你微信用的是自己的照片吧，对不对？ 啊，对。 首先你这个长相啊，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一个朋友，是吧？笑的虽然有点腼腆，但是呢，就是感觉就是特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觉得特熟， 很亲切。 对，然后名字起的是叫虫子在唱歌，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可见你的生活态度还是比较乐观的， 啊， 对吧？你看，我们总说是吧，这个早起的鸟儿，这个有虫吃，这有什么关系？然后虫子在唱歌， 虫儿被鸟吃。 开玩笑，好吧，哎，保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是吧？啊，既然你都那么开心，那么熟，叫了一声老白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小孙，加油啊！ 好，谢谢。 正问反答，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就要开始了。记着，你所要回答的答案一定是跟正确答案是相反的，明白吧？ 啊，明白。 好，5道题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而所有整个这个城市都在听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顺便来试试看，如果是你们能答对几题。第一题，章子怡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吗？ 不是。 反着答，之前还跟你说 又忘了， 还是没有认真审题。就是上回我们应该找一块黑板来写出来，画一下重点哈。 喂，我跟你说，小孙同学 我在就是跟你这个做这个问答的时候，我一直点开了你的微信的头像，点成大图，就好像现在面对着你，我看着你憨厚的笑容，突然心里面就是生出了很多的遗憾， 对 这种 不舍， 不是不舍，不是没有不舍，这又不是生死离别，这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想把这钱发给你，你说这怎么办？ 那九块九毛九吧。 那我们还得再打一个电话，但是这个你第一题就答错了，只能跟你说抱歉了。但是咱们就给个九块九毛九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吧。这么真诚的、善良的，上来第一题就答错的朋友，谢谢小孙，祝你每天幸福，每天都能这么开心，谢谢。 啊，好，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未完待续的娱乐最王牌，刚才有听我评价说这哥们儿逗死我了，回答这叫一场面，真的毫不犹豫，就是大家喝豆汁能喝成这样就好了，场面一口。 这个神转折也是够场量的， 怎么的？ 早起的，鸟儿也重吃，有什么关系？ 开玩笑嘛啊！有人问我说是在这儿互动吗？你目前看是的，你发来的这个你这句话显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上面了。来看看新选的这个朋友是谁 ？Hello。 哎，您好。 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姓胡。 小胡，小胡现在把收音机先关了好吗？ 哦，我没开。 不好意思，我尴尬了。好，那你现在是在哪儿听节目啊？ 在车里。 在车里，好。我因为听到老有回声啊。好，那我们现在通话质量 OK， 我们就准备开始答题了好吗？因为你没有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你吧，这真的是 没有，我就是发短信。 第一个朋友叫 DSL， 那个朋友没有接电话，然后后面我们选了虫子在唱歌，就是刚才那个小孙，第一题就敞亮的答错了，现在选了您啊，小胡啊，加油。我再次提醒，正确答案和你要回答这个答案，你要回答的和正确答案是相反的，那个我们是正问反答，明白吗？ 好。 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第一题， 请听题：猫王的原名是 Elton John 吗？ 是。 恭喜你，你答对了。好了，我们继续。这题其实也不简单了。在《天龙八部》当中，段誉是段正淳的儿子吗？是吗？ 是。 哇， 怎么做到的？ 哇，这脑回路真的是可以啊。 请听题，第三题，作家史铁生的代表作是《我与天坛》吗？ 不好意思，没听清。 作家史铁生代表作是《我与天坛》吗？是吗？快回答。 是。 这旁边有军师。 好，现在已经三题答对了，在第四题，请听题。你现在要加快速度了，否则你就不能算赢啊！作家冰心的原名是叫谢婉莹吗？ 不是。 哇哇！现在几题了？ 四题了。 最后一题，请听题。 请听题：《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秦明的魂名是叫霹雳火吗？ 是吗？三二一。 不是。 我怎么听到你旁边一直有人在帮你回答他是谁？ 儿子。 恭喜你！ 我觉得旁边那个比较厉害。 对、啊， 你们干嘛不直接把电话给他？弄得好像你都得反应都得慢半拍似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其实旁边有个军师来帮你回答是正确的是或者不是，然后你来反应一下。 哎，你们俩能笑出来，不要偷笑好吗？这钱是我们节目组正当发给你们的，别好像感觉路边捡的一样，行不行？来，让两个人一块笑，来三二一。感觉还是在偷笑。来，旁边那个，我们让他出个声好吗？哎， 哎，其实阁下是哪位啊？ 嗯， 旁边 我是啊， 旁边那位是谁？ 我是儿子。 是他儿子，儿子替他、 啊、 替妈妈答对了很多问题。 啊，这儿子很厉害啊！哇，行，恭喜恭喜恭喜！这是今天这算是成功了哈。 嗯， 很难得。那怎么着？我们待会儿就请把截图发过来吧， 对， 好不好？ 周一开篇好心情。 对，我们这300又发出去了。好吧，那现在不用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大声的笑了，至少在挂了电话之后，希望你们娘俩能好好的开心开心，好不好？ 谢谢。 公布一下我们刚才预热题的正确答案吧，就是最早把豆汁儿引进宫廷的是乾隆皇帝吗？ 是乾隆。 好嘞，大声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FM 974。 谢谢，拜拜。偷笑了几声之后变得冷静了。 并没有大道理，苦瓜都没丢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正字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不完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苦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淹没，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会变成一锅，一颗一颗为什么吃掉了生活，想的太多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苦瓜煮没你煮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正字标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对你浑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路灯的快活，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结果，你吃什么 说，有人正在吃火锅听着歌啊，一边吃火锅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的，哎呀， 那话怎么说来着，下班之后如果你要是请我吃顿火锅，我们之间就反正有故事了。 对对对啊，这其乐融融的这个场景啊，让我想瞬间这玻璃窗看我怎么能够现在就飞出去，是吧。希望你们都开心。然后呢，有人说为什么觉得你在把钱发出去的那一刻那么开心啊， 苦中作乐， 就感觉这钱不是我自己的似的。嗨，我为大家开心，就是 啊能够有这么优秀的表现，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唤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有这么一个小栏目，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对不对？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啦，好啦，那就接着吃吧，一口一口吃啊。 王牌关注，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公众微信账号白杰 FM， 然后呢，你可以参与我们的王牌福利，白给100块。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正问反答这么一个全新的升级版， 对，2.0了啊。 嗯哼，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最近我觉得他们营销是做得很好的哈。首先就是千算万算怎么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元旦档的贺岁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竟然成了2018年的第一部的票房的这个爆款。 到今天为止呢，这部电影已经上映11天了，而票房的收获13.3亿。 真的，我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并且我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就是不是无可奈何，就是觉得 没有办法理解吧啊，这个电影怎么可能这样呢？对，一个因为你看过，如果第一部、第二部，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爆米花电影，然后你最多呢是适合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事儿的话，在家里面通过这个啊，歌华有限啊，是吧？ 对，尤其这个电影，尤其这个电影呢，其实你要去选择看的时候，人很重要， 对， 陪你去看电影的人、 不太好找这个伙伴去看，对不对？ 对，《 芳华》上映25天，票房才13.6亿，《妖猫传》是吧？这个9.7亿的《妖猫传》才收了5亿多票房，现在已经快下档了，所以特别想用那个电影《妖猫传》里面那个猫的声音说一句：“ 前任三，你们真的觉得好看吗？” 好嘞，不是这声儿啊，这个感觉不太对。反正我们来看看《前任三》的杀伤力有多大。随便你在微博、朋友圈里面搜一搜，有关于他的讨论还真的是特别多。 对， 比如说刚才我还在朋友圈里面刷到了一个哥们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电影，然后每天在这个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感春悲秋的，然后就各种啊有关于这个电影发一张剧照，然后在底下呢可能有一段评论啊，什么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长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什么的，就是感慨半天，然后最后配图。不是看过前任三的一些就是总结了一下，说怎么着，就反正喝酒就行啊，一些细节吧。 对，还有呢，其实很多朋友看了这个前任三之后，就会想起自己的前任对自己当初有多好，然后发现啊、哎，我怎么还是忘不了他？我好想给他打一通电话呀之类的。 哎，然后呢，真有人看完以后说，直接就跟自己的这个对象就分了，说什么还表达一下挺开心啊。还有一位这个女性观众，就是你刚才说的，后来没忍住打电话，然后两个人又复合了。啊！但是当时的那位现任就是一脸问号 ，what？ 怎么了？当然呢，也有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呢，想找前任复合，但是满怀真心的给前任发了信息说 I love you， 对方给他回了一条信息，你猜是什么？ 哎呀，对不起啊，忘记删了你。哎，这个老兄不死心啊，是哎，对不对？我也觉得这应该是男生给女生发的啊，这事儿应该是男生干得出来，发一个我爱你，然后对方说了一个，女生会说哎呀，对不起，忘记删你了。 或者说发送失败，请先添加对方为好友。 对，据说还有一位倒霉的姑娘给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发微信说我想去看前任，男朋友问好怎么去，我开车送你吗？女友说不用、 啊， 我自己坐车去就行。然后男朋友回答说那再见来不及握手啊。 其实原来说女孩说去看电影《前任三》，而男朋友直接理解成了我要去看我自己的前任了。 对， 这个现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哎呀，据说每一场演完总会有一些人泣不成声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 对于这部剧呢，其实也是褒贬不一。当然，这部剧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之外，还有这首歌《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体谅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忙， 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刚刚我们说了半天，就是其实还没有把话说完，就没说这个电影多好，因为口碑方面它的豆瓣的评分已经逐渐走低了，现在降低到5.9分，不及格。很多人表示说，你看我都没去看啊，我都不用去看我就知道这部电影笑料庸俗，场景简单，而且价值观比较奇葩。比如说两位主角吧，说的那个话，什么就是生儿子好生女儿好什么的，就是那个给出的那个观点，我觉得都让人没有办法容忍。 对，有朋友就表示说，这种品味的电影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是为什么呢？ 对啊，就是我说，我就想说，这个电影的高票房是在收智商税吗？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人想说啊，它可能是在现代人的生活症候群当中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现象，那就是分手难免感伤，这个感伤之后呢，不免怀念啊。 对，而且看过这部电影的很多朋友可能感受会不一样，尤其男生和女生， 但是 非常大的差别。 不能理解那些看完电影啊就和好了，或者看完电影就散了的人，就只能说，如果你因为一部电影就和现任分手，只能说明你当时在一起就是一个错，对不对？ 对呀、啊，早点分啊。 有的人分手呢就陷入报复性恋爱的状态，急着找一个替代者啊，是吧？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你帅、比你年轻的啊，怎么着？比你怎么着的，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但是其实可能下一任身上还有前任的影子，这种恋情本来注定也不会长久嘛。 分了就分了吧。所以如果说现在的一些现任啊变前任会让你实在放不下的，那就再等一等，没准一年之后啊，前任四再上映的时候， 对， 他就想起你来了， 那个时候你再给他发一句我爱你，看他怎么回。 到底会有正经当活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相信本感谁要起风流，现在不想自己上个女主人劝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慢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心其实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管前人多么坏，管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最后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胡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过敏，家中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歌华电视院线最新上线变幻万千只看寻客专区，为您带来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经典影片，歌华电视院线带您尽览寻客导演的风云变幻电影之路。 新的一年，让爱车也元气满满，去途虎养车工厂店可享免费车辆检测、补充玻璃水和防冻液，另有四轮定位半价49元起，北京廊坊全城途虎养车工厂店进店即享。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花香 又来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傍晚局地有扬沙天气，夜间本市仍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零下六度，风寒效应明显，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大风继续维持，风力达到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0%。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六度到一度，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2017年1月，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首度和观众见面，凭借色彩丰富的视觉设计、出色精湛的歌唱与表演、欢快热闹的舞蹈段落，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魏晨10周年巡回演唱会第五站前天晚上在上海火爆开场，当晚在长达2.5小时的演唱会上，魏晨演绎了出道至今的25首金曲，曲目和舞蹈全新升级改编，耀目的时空舞台惊喜点亮夜上海。伴随着歌迷持久不息的欢呼声，这次巡演终于华美收官。赵传出道30年纪念专辑《你过得还好吗》今天正式上线，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的时间，这期间赵传为筹备这张纪念专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切策划和制作都亲力亲为，力求每一首歌都能给歌迷带来感动。霍尊最新单曲《少女与海》同样在今天全网上线，霍尊在新单曲当中用空灵的声音讲述了一个黑童话，解读尘世中的欲望，娓娓道来的吟唱把听者的思绪带到一片无尽漂流的海上。新生代歌手王明宇近日现身爱心传递公益 MV 的拍摄现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公益助阵，为爱发声。在接受采访时，王明宇表示，在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来了，就在这个走心的6:30的时间，18:34:24，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你话筒没开。 Hello， 我是艾科。 对，现在可以再走心，重新来一遍。 Hello， 我是艾科。 哎，来吧，今天的这首歌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悲伤，对。 而且呢，这个故事可能也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 对，更多的是一些青春的回忆，是不是？ 嗯 ，Clara 他说，高中班主任的手机铃声，每次班长管不住纪律了，就会偷偷的放《青花瓷》，前奏一响起，立马鸦雀无声，所有人的耳朵都竖起来，向天线了。 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叫隋老师，他在这首歌下面的留言是这样子的：记得上高中的教历史的女老师说过，才知道青花瓷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句词的意思是因为古人没有办法在制造的时候改变湿度，青花瓷最上等的天青色只有在烟雨天的时候才能够烧制而成，而这种碰运气的小概率的事件，就像我等到你一样难。我们变身偷故事的人，把这首歌里的故事讲给你听。这是周杰伦 青花瓷。 出青花被风弄转淡，变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之草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冰地树看你放千朝的飘逸， 花瓷来自周杰伦，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的歌和他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安静的听好歌，一首又一首的推荐给大家。好了， 你先来吧。 好，今天我先来推荐这首歌。其实之前还没，真是没有怎么听这首歌，偶然当中翻到了，我就觉得哎，还挺，怎么说呢？怎么来形容一下？还挺少女心的 啊！ 就是你知道，人说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三个字呢，不是这个我爱你，是我等你 啊。对。 于是呢，这首歌它其实会讲的就是一种等待的状态啊，等一个人出现。哎 ，sorry， 怎么回事？突然推出了另外一首歌啊，不对啊，嗯，好，重新来一下，好， 嗯，预备开始， 对，三二一， 补救的机会。 在这样的一个冬天，你可能会很期待一些温暖的事情，或者一个温暖的人，或 或者一句温暖的问候。 嗯， 所以呢，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所有的印象呢，都归结到一个人啊。如果你碰到了一个温暖的人，于是你的生活就温暖起来。这首歌呢，就带有很明显的偶像剧的气质， 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听起来颜色都亮了。 对，它会像某一些剧情在闪现的时候耳边响起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心怡，叫做《等一个人》。 梦中是否有颗星星守护啊？只是我没有发觉。人群中是否有颗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谁会温柔而坚决，带着未来和我遇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保留着的空位，等一个人出现，拥抱着我 提到说，他说这首明明没有奶茶的那首《我等你》好听吗？那首可能旋律就更上口，光良给他写的歌《我等你》的那个，但是我们总得听点不一样的吧？为什么叫主播私房歌？如果每一首歌都是我们全都耳熟能详的，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 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推荐这首，可能你的耳前又会一亮。 嗯，好了。 平常我们听到一些情歌都算是比较伤感的，尤其阿桑的这种唱腔唱出来都会比较伤感， 一听就快哭了那个意思。 对，所以今天呢，我虽然很喜欢阿桑那个版本的《叶子》，但是我今天特意选取了另外一个版本，来自庾澄庆版的《叶子》来送给各位朋友。 哎，我真是很久也没有听这首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最近唱那个《豪气班》，我总觉得让他再唱回头唱这种悲伤的情歌，我总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 有点跳戏的感觉是吧？ 对， 总觉得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总需要一首情歌来撑起我们所有的内心戏，你知道吗？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庾澄庆，来听这首来自他的版本的《月子》。

销，他是诺拉琼斯啊 Norah Jones， 他有很多很多的歌都被誉为是这个所谓的咖啡馆经典，就是好像耳边必须得放这么一首啊、哎、然后呢人就会觉得懒洋洋的慵懒一些，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星期一的下班的路上， 对， 忙了一天了，我们也不用那么再紧张了，所以说今天就选一首他的歌，但是没有想到又出问题了。本来选的是首远走高飞嘛，就是Come Away With Me， 后来想哎不小心在这个 CD 的制作的时候呢就拖入另外的一首歌，就找来了另外一首他的这首，不过差不了太多，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 都可以坐在车里摇摆的感觉， 对，好多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把我们此时从北京带到纽约的歌 New York City。 I can't remember what I planned tomorrow, I can't remember when it's time to go,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tracing lines with a pencil, I remember what came before, I wanted to think there was endless love, until I saw the light dimming your eyes. 所以听到就想起大牛排， 饿了吗？ 你发的太合适了，刚好我们也快下班了， 是 啊，说还在回家的路上，越听越饿， 就是现在也是算这首歌曲给大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式。 哎，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和味蕾挂在一起的，听一首歌好像你当时第一次听到，或者你经常在什么场景听到，然后马上会想到什么 西冷牛排。 你要不要再把后面的就前菜什么汤什么的全都说出来。还有一个听友说 Norah Jones 当时拍过王家卫的蓝莓之夜，里面的插曲都是他的歌，很好听，就很伴随，你知道吧，不管是伴随什么场景，反正是可以伴随，你们自己想想啊。还有一首歌，主播私房歌，最后一首歌，艾科的推荐，也是一首英文歌。 这首英文歌呢，我先推荐这首歌之前问大家，就是看没看过那个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影《缝纫机乐队》？因为我是前两天才看的，然后最后一个镜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让我会想起另外一首歌，叫《Learn to Fly》，是来自 Foo Fighters 的一首歌。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小镇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他们整个镇上呢就是希望能邀请这支乐队来他们镇上演出，所以呢有集结了1000位的鼓手啊、贝斯手啊、歌手啊来到这个镇上，免费的为他们完成了这次演出。所以呢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会感觉到正能量满满，这首就是来自音乐的力量， Foo Fighters Learn to Fly。 是一首摇滚作为今天的结束，我觉得很合适，无论你是还饿着肚子在回家的路上，或者说呢在赶去一个饭局，会带着一些有点跳动的跃动的心来去开始这个夜晚，或者说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已经吃饱了吃撑了的朋友，同样适合这首歌来消化一下啊。 对，所以说每一首歌曲都像一个开关一样，希望开启你不一样的心情。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周二的同一时间再见，拜 拜。 Bye. 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仅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